至今早八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18,377人。另外，第六轮全民核酸检测寻日朝早九点开始，截至今早八点，累计共有14管混氧样本呈阳性。上海瑞金医院发生持刀伤人案，4人受伤。内地传媒报道，事发在上午11:30左右。黄埔公安分局接报表示，瑞金医院内有人持刀伤人。民警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在医院门诊部7楼持刀劫持民众，疑犯企图伤害人质和民警时，民警开枪将他击伤制服。4名受伤民众无生命危险，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温度是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西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山谷道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马坑涌道。咁就系西行道北去油麻地近山谷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马坑涌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啦，喺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环宇殡仪馆对开亦都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就喺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环宇殡仪馆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班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咁就系西行道北去红隧方向近山谷道嘅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大消散，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咁另外蒲岗村道去彩虹道近凤德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崇华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澳云峰二座、筲箕湾筲箕湾道142至146号高望大楼、北角七姊妹道28号富家阁、大围显径村显德楼、荃湾愉景新城六座、大埔海宝花园 D 座、观塘李安苑李恩阁、长沙湾集辉街2至8号耀辉大厦、半山区江德道36号惠明苑二座、天水围天恒村幸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 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循例多谢一众听众的咁多年的支持。 是。 是啦，咁小弟就 就结婚啦。 就结咗婚啦。 正式要恭喜你啦。 今日都要我估。我估啊。 你估咩？ 我地啊。同有台公子会又拉近一步啦。 你知唔知啊，带返嚟做骚动音乐嘅时候啊。奔神就话：喂，你哋后援会以后会唔会变亲子节目啊？我话都唔系唔得噶，我哋识啲女嘉宾，五六年前访问好多都结婚生仔， 好多都结婚生仔啦， 而家又拉近咗啦。 我都谂下啊，我都结咗婚啊，可能又就嚟生仔啊，真系同有台公知会，因为我哋好明显系两个，即系再早啲两个格调嚟嘅，即系佢哋可能有啲成熟嘅男人味重啲嘅节目，咁啊，我哋就系两个 系 啦，初哥啲咁样去追女神嘅感觉。开始我都成家立室，好似同人哋拉近咗距离啊！哦 ，OK， 有格调啦， 多谢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阿一， 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波胜。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即系婚礼呢件事咧，由手下留情去到即系打后嗰两三日都陆续有唔同节目听讲都有讲过啦，咁样。咁但系有样嘢啊，大家 miss 咗啊，而呢个 miss 咗系得小弟啊亲身地说，而且摆呢个节目入边讲啊，系最适合嘅。 喺手下留情讲都唔系好适合， 都唔系好适合， 唔系好衬嘅。 喺骚动音乐讲又唔系好啱， 啱添啊，直情系 三五成群都唔得。 系。 究竟边度讲系最啱？究竟咩题目呢？两只字 ，Bachelor Party， 就系呢个单身派对或者最后一夜， 最后派对 系啊，最后派对啊， 活得精彩，放 唔系有一首嘅，有一首嘅， 我仲系嘛？ 系你先，你请讲，请讲，请讲。 嗱，喺你正式讲呢一个 Bachelor Party 之前咧。因为嗰日应该有出席嘅都係之前你一路喺节目可能有提过一啲嘅好朋友嗰啲咁样啦。咁啊喺婚礼嗰一日呢，我终于能够见到佢哋嘅庐山真面目啦。即係一嘅朋友各位听众呢，喺过往嘅一年啦，应该都会来不及呢，都会听到譬如文西啦、石哥啦呢两位。 唐牛啦。 唐牛啦。咁嗰日呢，小弟有幸喺个婚礼嗰度就见到石哥同埋文西嘅。同大家温习少少，石哥就系同阿一去露营多，即系好劲嘅咁样。咁文西咧就系、 是、我同房， 你同房 睇咗船上嘅， 系好需要听一下啲追女仔节目嘅一个男仔啦，咁样啦。 仲有唐牛， 咁唐嗰日就 唐牛就系甩头发嗰、那个， 嗰日喺现场见到，然后拎一翻之前你所有嘅形容咧。形容得非常之貼切， 係係 係啦，我係覺得好有趣，見到石哥就，哦，你就係傳説中嘅石哥啦嘛，你好識嘅識勁， 你就係傳説中嘅石哥， 我寫節目度講你噶咁樣樣，係啦，所以嗰日咧就已經有幸親身見到佢哋啦， 即係嗰個感覺，我覺得好神奇，好似由網友咧 變咗friend 啊，就好似阿勤啊，去到嗰日啊，要即刻揾阿尤老師一樣，好想見一見廬山真面目。咁當然即係呢班嘅好兄弟，即係當然即係當天非常之托賴佢哋，即係有啲有幫手，有啲就上面出席啦，即係都撥勇出席小弟嘅一個即係重要嘅日子。咁但係咧，再之前有個更加緊要嘅聚會，就啱啱提過嘅 Bachelor Party。啱啱提过嘅所有人啊，都有份出席，所以我邀请得去嘅中学同大学同学，都系有出席我呢个嘅 party 嘅。好啦 ，bachelor party， 大家幻想中嘅，哇， 睇电影嗰啲咁啊， 系啊，简直啊！如果攞翻套电视剧嚟比较啊，你知唔知边套电视剧啊？ 边一套啊？ 鸡《封神榜》。美人美人美人美人 四个字走时玉林 荒淫无道，大家幻想嘅 Bachelor Party 系咪觉得会搵好多，即系我尤其是我哋睇可能嗰啲 Hanover 啊、醉爆伴郎团啊，即系嗰啲外国嘅电影啦，成日都会我前一晚饮醉咗，或者可能会有啲搵一啲女孩子或者成班男仔落去蒲咁样，然后就搞出系啦，搞出事咁样，但所以我话。脑海入边即刻有指成记录，美人美人美人美人，但系可惜 走啊！ 但可惜嗰日得两样嘢啫，醉人醉人系饮醉酒嘅醉， 同埋男人 同埋男人男人，因为嗰日就石哥即系小弟嘅一个大学 friend 就话哦早两三日就话诶、欸、不如嗰晚大家即系出嚟饮翻杯啦，即系。都要嘅， 都要啦，聚一聚啦，身份唔同啊，之后 系啦，即系有啲咩想讲啊，遗言啊，咁样就讲出嚟啦，咁啊，本身都以为会系一啲叫做倾偈嘅环节啦，即系唉，即系本身以为呢啲啦，扫心思啊， 人生去到呢个位啦， 系啊，即系打声去电台。系咁嘅，我啊听日结婚啊，但系仲好忐忑，以为呢款扫心事，点知去到当天就大家系开始唔知系即系替我兴奋啦，定系替我担忧啦，已经系比预期中啊快好多地进入状态。咁但系佢个零两个钟咧，个个已经开心到咧系不断地饮饱吃醉咁样啦，系啦，咁然后就冇倾过偈，反而变咗。真心冇倾过偈，周年 即系啲废话多嘅， 都唔系废话 啲， 系啦，又唔可以嗱，我唔识形容，即系大家嘅 bachelor party 系点样啊？因为我太太都以为系咪你哋麻甩佬会倾一倾一啲心事，即系对于婚姻嘅担忧啊，嚟紧嘅一啲嘢嗰种系咪好静嗰种 deep talk 嘅夜话？我话唔系，嗰日系疯癫嘅状态嚟嘅，即系你真系同醉爆伴郎团系一样嘅，只不过系冇咗班 女仔啫， 冇咗一班女孩子喺度，冇咗啲喺酒吧认识嘅女孩子，得一班麻甩佬一齐坐埋一堆，系啦，咁就讲翻起以前大学嘅嘢啊，其实都系嗰啲，讲翻起大学嘅嘢啊，讲翻起以前你好饮得嘅、哦，而家做咩搞到咁咧？嗱，当然提一提大家，千祈唔好即系过分地饮酒啦，亦都即系年少无酒，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咁啊，嗰日纯粹系高兴，我哋即系浅尝咗一两杯， 庆祝下 啦。系啦，只不过大家比起大学嘅时候。都渣咗好多，咁然後就真係講翻起，即係例如，哦嗰陣時佢就係咁樣咁樣，呢、這個時候你係咁樣咁樣，咁當然有嗰啲嘅，誒、欸、幾時到你啊？幾時到我啊？唉、哎，買樓啦，係啊，買樓啦，唉、哎，我都買咗啦，唉、哎，新居入伙我送禮物，即係反而講咗呢啲，你話係咪完全冇男人嘅對話？又唔係冇男人嘅對話，咁都總係會有啲好兄弟嘅嘢入邊嘅，即係例如，唉、哎、個衰仔識咗佢十幾年都係咁樣嘅。次次嚟到第一个瞓，最迟一个起身，嘢又唔使帮手执，你知道我讲边个啦，系咪先？即系总系有呢啲对话喺入边充，即系你话系咪完全系一个叫做俾面派对？又完全唔系嘅，只不过唔系大家幻想中，哇，好深情，亦都唔系好荒淫无道，好走时又唔系。总之系一班人狂欢咗一晚。有咩得着？未必有得着，但系总之就系开心咗一晚。 即系内容又唔系完全冇，但系又未去到好有意义。 系啦系啦， 即系有啲嘢倾咗嘅， 但系就唔即系头先我话会唔会系嗰啲鞋鞋，即系大家冇内容啊，纯粹癫啦，又未去到，即系都有嗰啲 有嘅，唔系嗰款你落 club 纯粹癫嗰款都好明显。 系啦，亦都唔系啲旧同学成日都见啊，跟住埋嚟下下都净系讲下啲废话，就过一晚，亦都未去到呢啲嘅。 未， 所以就有嗰啲。不过你讲嗰啲男人对白其实系会，只不过可能系冇我哋想象中咁多咯。即系我都有去过，即系 bachelor party 去过两次。咁有一次咧，嗰阵时系在早几年，年纪轻轻就谂住会点啊，去澳门嗰度玩。你谂下，即系就系 exactly 嗰个阶段，仲系叫咩血气方刚。俾電影啊嗰啲影集所分圖咧，你就會覺得哇，梗係唔好淨係留喺香港咁簡單啦！即係難得結婚之前 last 嗰晚可以大家，因為有啲 friend 都已經拍緊拖啊，或者係咪結咗婚咁樣，咁大家可以擺低另一半嘅時候，可以搭程船過個澳門喎、啊！你諗下，淨係聽到呢幾個字，澳門幾多 fans 啊？ 即刻有阿子成出咗嚟啊！美人， 正所謂咩？大領第一，大家都聽好多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嗰時25歲啊，你一定係好多呢啲幻想。 哇！廿五歲結婚啊，你個 friend 係啊，所以嗰個幻，但係佢因為佢十幾歲拍拖嘛， 哦， 即係好多年。 我以為因為佢十幾歲做錯事， 唔係。咁所以嗰個幻想一定係比而家多好多嘅咁。咁啊嗰時係六個男仔咁啊，係過夜嘅去澳門。咁有一個朋友喺嗰邊直情係長居工作，咁就佢有個一個好大嘅 flat 喺嗰度住啦咁。咁大家 plan 好曬咧，本身事前咧一定會開一啲咁嘅 group 嘅，即係嗰啲 bachelor group， 跟住改埋啲名，仲要改啲好似好正經嘅名啦。跟住咧就大家做曬 research 噶啦。嗱，去到澳門嗰邊日頭食乜嘢？食咩蟹粥啊嗰啲咁啦。嗱呢一個咧係 飛虎出征嘅劇情嚟嘅喎。 係啦，直頭係 有冇見到 Dada 嗰啲嚟嘅。面嗰陣咪呢個，跟住好啦，夜晚有冇咩夜晚活動？咁跟住我嗰陣時就唔知 search 咗有啲 club 啦，即係澳門嗰陣時都有去過嘅。咁跟住就 send 啲啦，嗱有呢啲揀啦。咁跟住咧有啲朋友就 send 其他啲夜晚玩夜間活動咁樣啦，係啦，即係講到咁多啦。咁 send 曬出嚟，咁大家就有 research 啦。咁啊去到咧，咁啊日頭就照做嗰啲活動冇乜特別，去夜晚啦，大家咧。可能年纪太轻，未有呢一个去 bachelor party 嘅经验， 系 大家都一路喺度即系咦我我啊，你推我我、啊、 等人发号施令，冇人谂做第一个咯。 系啦，跟住就话我哋不如嚟澳门去赌场行个圈先啦，即系 行个圈。 咩结婚前，跟住即系叫有少手气嗰啲咁啦，即系你都系过下瘾嘅啫咁。即系一路都好似唔肯面对啊，嗰、那个主要嘅目的即系去。可能去做下嘢啊，嗰啲咁啦，死都唔肯去。跟住我呢啲咧，嗰時都爛蒲噶嘛，係咁講。喂， 但你嗰啲蒲，你成日都聲稱係去聽音樂， 去聽音樂。咁人哋咁，因為佢哋都乖嘅，咁我唯有用呢一個旗號啦。如果唔係好難搞噶。咁去到十二點嘅，喂，差唔多咯，都差唔多開始多人咯，係咪係時候要去 club 嗰度睇下咧？跟住又唔肯走，去到一點咧，死都唔肯走。即系你就 feel 到嗰一样嘢啦。如果你嗰班朋友本身佢个底啊 系乖嘅， 系乖，好似纯情嘅绵羊仔一样咧，佢唔会突然之间去到 bachelor party 嗰一晚，突然之间变咗只豺狼嘅。我会话俾你听，嗰一群人嘅绵羊去到嗰晚都系绵羊，即系其实我都系一只绵羊。咁所以最后喺啲赌场嗰度 stay 到两三点啊，即系玩咗几个钟，死都唔肯走啊 ！stay 到两三点，行到出嚟。在澳门一条大街，夜妈妈冇人，六个男仔，我问啦，我哋跟住去边度咧？ 但第二日就已经系 本身第二朝先至话坐船翻嚟嘅。 但系个婚礼系 唔系即日嘅，系、因为个婚礼系隔一排，系直情唔系香港搞嘅，即系你约一日嘅啫咁样，即系 但系中间唔会再有机会噶啦， 唔会噶啦，因为有啲已经结咗婚，跟住有啲又拍紧拖咁样诸如此类噶啦咁样。咁我话咁跟住两点零，大家想去边咧？咁沿途又经过一啲唔知啲按脚啊，有啲嗰啲系啦，嗰啲啦，即系冇笑哈哈嘅。我话使唔使舒服下？即系按脚、啊，真系讲按摩， 即系按摩， 真系按摩啫。讲明冇笑哈哈嘅 ，OK？ 嗰啲唔会咁大摇大摆喺街嗰度啦，或者我唔识啦咁样。即系连呢啲佢都话，唉，唔好啦，不如我哋翻去买个宵夜啦。我宵夜，你嚟澳门食宵夜，去便利店买杯面，我喺香港食唔好咁啊。 最后搞完一轮去到四点几，跟住佢话不如恰一阵搭船翻香港啦。跟住天啱啱光，早茶都冇饮，就出发去码头搭船翻香港。所以咧，话俾大家听都系嗰句，唔会一夜之间突然之间变人嘅性格系咁就系咁啦，即系佢唔会突然之间变起上嚟咯。所以嗰啲所谓嘅幻想咧，大家真系睇得太 即系啦。如果你本身个人啊， 系 会去玩嘅，系会去花天酒地嘅，咁就当然即系最后今晚就一定系有一个嘅危险性喺入边啦。 系， 好似小弟呢啲啊，纯粹系中意一两杯嘅， 见下朋友 系啦，见下朋友。你平时同我出去啊，我去嗰啲酒吧啊，或者去嗰啲餐厅食饭饮一两杯，你见我全部都系一啲上咗年纪嘅叔叔，同我倾偈嘅， 讲下人生啊， 系啦。所以我都系出名系乖嗰啲，我真系为咗去饮一两杯，而唔系要去任何嘅曳曳嘅话。咁其实我去到嗰晚我都系真系同啲 friend 咪就系嗰一两杯咯，系啊，都系倾偈咯。咁如果你直情如果连嗰一两杯都唔会啊，咁你就变咗系咩啊？咪就系过澳门食宵夜咯， 食蟹粥。 你有冇幻想过你即系如果假设你有机会结婚啦，最后嗰晚会系点咧？ 其实冇嘅，我觉得都系会似你嗰种多咯。 哦， 因为冇咁多嘢啦，即系你都结婚啦，无谓。我呢啲星座嘅人最怕麻烦，你无谓最后一晚咧，俾麻烦自己。如果你系想即系点样讲咧， 即系如果你未定嘅 就可以咯。 但系你都决定咗定咗啦， 同埋你尽兴你就唔好喺结婚前咯，你想尽兴你就喺你求婚前咯，不如 即系将个 bachelor party 拱前啲， 系 就喺求婚前。喂，我嚟紧呢个礼拜求婚，大家快啲出嚟玩，冇噶啦，得翻呢次机会啫。 我觉得仲好，因为。即系有咩事，你都未应承嗰个人啊嘛！即系你假如啊，嗱呢个系假设， 但你已经拍紧拖噶咯， 所以 一系就真个 bachelor party 再拱前啲， 你拍拖 喺个 表白前， 表白之前， 其实系噶， 其实系要搞一次， 其实我觉得系嘅，即系 咁即系你平时去蒲咯。 其实你表白前，你即系你决定定落嚟之前，麻烦你咧，你想点样开心花天酒，你做就系。即系对你表白，其实都系一个负责任嘅一个行为嚟嘅。要我个人啊， 今日真系好有教育意义， 系咪好有教意义啊？ 今日啊，教识大家几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似我呢啲乖嘅人，去到 bachelor party 都 系 一个乖嘅人。第二个，麻烦大家喺表白前要玩就玩尽佢。系啦，表完白之后就冇 bachelor party 噶啦， 咩 party 都冇。 系啦，得翻 master 同埋 PhD party。 你有birthday party。 birthday party。不过而家谂翻起都有些少后悔。 后悔咩啊？ 你嗰晚冇播呢一首歌， 你而家讲后悔好？ 冇敏感，冇。 为你庆祝，终于失去单身的优势。若有秘笈，帮帮兄弟。愿意舍身，担起一生一世那样泥，虔诚值得我们跪。最后今晚陪你去踩过。最后今晚，嫌你饮得太慢。最后一杯，你以后告别孤单，怕我们以后烟眼，夜夜甜甜蜜变监犯。最后今晚，明晚只得冷饭。最后今晚。在中间要再狂野亦不惯，入夜前人定要交监，友谊亦变淡。就趁这晚好，终止应否早婚的争拗，尽快斗估新娘的美貌。若你纵色轻友是否识货也别 炒，未来入夜店权力没法包，最后今晚陪你去踩钢缆，最后今晚随便你怎去办，最后一杯你以后告别孤单，怕我们以后冤眼，日后为人负你债。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由张正报呢节新闻。遇袭身亡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体由灵车喺清晨移送离开奈良嘅医院，车队喺中午过后抵达佢喺东京嘅住所。安倍遗孀安倍昭惠喺灵车经过嘅时候双手合十，几名自民党员鞠躬默祷。日本传媒报道，安倍的葬礼将会下个星期二举行，预料只有近亲出席。有民众早上到安倍的住所外，带同鲜花低头默哀致意。在安倍昨日遇袭的奈良县大和西大子站附近，大批民众到场献花及祈祷。另外，41岁的疑犯山上彻亦都被扣查。日本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他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犯案，但与安倍的政治理念无关，而是不满安倍与特定的宗教团体有关联。有人供称母亲沉迷宗教，并且向这个团体捐出大笔金钱，影响家庭生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首政策组是高层次政策组，直接与他沟通，在不同層面協助特首搜集資料和提供建議，提出政策研究，並一定會照顧民情和民調。李家超在一個電視節目說，行政長官應該要高瞻遠矚，宏觀和策略性地看香港，同時配合國家發展和國際形勢，團隊亦都要各司其職。被問到會否邀請民主派人士加入特首政策組，李家超说，在考虑人选的时候会视乎对方可以为特首带来的帮助和对社会的贡献。另外，对于早前有公务员团体不满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5%， 李家超强调加薪安排是根据制定制度处理，至于是否没有修改空间，李家超说不想有任何定论，重新会根据制度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做好推广法治，包括宪法、基本法及国安法等宣传教育，反映香港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上推广香港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他又说，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批评香港警方及人权情况的议案是不尽不实及污蔑，希望对方尊重本港法制。对于有英国大律师声称收到来自本港警方的警告信件，林定国形容是典型的抹黑手法，当地大律师应该以常理判断。政府表示，今年消费券计划第二阶段在上个月23日开始接受更改登记记录申请及新登记以来，直至昨日傍晚6点已经收到大约23万个新登记及18万个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的申请。 政府提醒现有登记人，即是曾经在今年四月获发第一阶段消费券的市民，如果无意在第二阶段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或其他登记记录，无需办理任何手续，政府会利用他们现有的登记记录作资格审核，并且在七月底以短信通知结果。至于从未登记的合资格市民，以及有意更改储值支付工具账户以收取第二阶段消费券的现有登记人，需要在本月23号或之前透过消费券计划网站内的电子登记平台，或前往任何一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办理手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就是在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的慢线有架坏车阻路，不过刚刚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过了菜园村。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的慢线较早前有架坏车阻路，不过刚刚拖走了，龙尾排到过了菜园村，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汇顺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东区走廊咧，因为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往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一段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加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一段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V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ered Mortal Learn， 简称 BM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艾妮，英文名 Annie， 而家系一位歌手，曾经系一位护士，所以佢有住护士嘅爱心啦、护士嘅笑容同埋护士嘅外表。平时中意煮下嘢食啦，做下运动，同埋拍下片介绍啲保健养生嘢。唔怪得知佢 keep 得咁靓咁 fit 啦。唔知同呢一位女神约会会系点嘅咧？ 日啦，我哋 BNA 嘅主角啊，艾尼啦， 系我哋第一次啊，系同一啲新嘅认识嘅朋友玩呢个游戏， 系啦， 系啊，咁啊，最近佢系 有新歌《习惯被爱》，咁啊，即系之前同埋而家啲即系爱情嘅歌啦，咁样，咁我哋就试下挑战一下，究竟我哋后援会未同佢做过访问，就玩呢个环节会系点咧？咁样。咁佢係 ，sorry 啊，我結咗婚啦，sorry， 我必須要輸今日，好唔好啊，艾莉，對唔住， 以後你啊可以攞正牌出，唔啱啦 ，sorry 啊， 我結咗婚啦， 我最了解就係我老婆啫， 我冇咗，我冇咗嗰啲追女仔嘅 sense， 哎呀， 哎呀，揾一集，揾你老婆出題， 哇 哇。 哇 哇哇哇！呢、這个真系㧬你去死 啊！但系今日个题目系同佢首歌有咩关系？ 习惯被爱，因为佢 M V 咧就拣选咗喺平洲即系离岛嗰度去拍嘅，咁所以咧就决定今日呢个设定咧就系同艾妮啊，即系你今日就系一个即系佢饰演你嘅女神咁样离岛一日游嘅约会嘅。 今日你好早就起咗身啦，刷完牙洗完面就换衫 gel 头啦。呢一套衫你琴晚已经衬好晒噶啦，烫埋挂定出嚟添。可能有人会觉得咁做好夸张，但你知道一啲都唔会，因为今日系今日啦，唔系琴日，都唔系听日，只系今日，系你人生嘅重要日子，系你同女神艾妮去离岛玩嘅一日。你约咗佢好早就喺码头等啦。你同静佳佳揀咗一个普通船嘅时间，咁就可以同佢慢慢咁样熬入去离岛啦。平时你预时间呢都系唔迟唔早啱啱好嘅。今日你又特登预松啲时间，早咗半个钟就去到码头啦。点知艾妮已经到咗啦，佢一定系同你一样咁重视呢一次嘅约会啫。艾妮话既然仲有时间呢，不如去码头个士多嗰度行下，睇下入面有啲咩嘢啦。入到去佢就攞咗几样嘢上手睇啦，唔通艾妮有嘢想买？如果你能够估到佢想要啲咩嘅话，做一步开声话买，你一招心有灵犀，哼，今日仲唔掂当？你觉得艾妮会想买以下边一样嘢呢 ？A 买咖啡，佢琴晚一定因为今日约咗你太紧张，冇乜点瞓啫。B 买杂志。万一今日倾到冇嘢讲啦，都有本杂志话搵下话题咁咯。C 买九制陈皮，佢个样都似惊晕船浪啊，买嚟搭船含住食都啱嘅。 好啦，第一个情景啦，去到呢个码头嗰度。你会买啲咩呢？你觉得佢会想买啲咩呢？ 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哋系未，即系小弟啦，完全系唔认识艾莉啦，艾力我系认识嘅，艾莉系唔识，即系如果艾力我应该估到嘅，系 佢饮咖啡，应该做兴谈嘅， 系啊， 好攰啊咁咯， 唔系艾力而家唔系做兴谈啊， 啊唔系 ，sorry， 音乐说， 音乐说啦，诶。 我而家睇紧佢 IG，即系呢个真系睇样去断定一个人。咁啊，当然即系呢啲女神级最合理嘅，就当然系拎咖啡啦，系咪先？即系嗰种生活品味啊，要格调啊。杂志咧，其实我第一个 fold 杂志嘅，你问我，因为坐船啊坐车咧系冇可能睇杂志啊，一定会晕车浪或者晕船浪。即系小弟啊！身为一个啊，云船浪 KOL， 由细到大都云船浪。嗰阵时搭校巴，喺中大校巴我都系云车浪， 好短程噶啦，已经 都可以云车浪。所以我觉得咧，一定系唔会睇杂志。同埋如果你要睇嗰啲即系花边新闻又好，或者睇一啲嘢，你其实啊手机咩都有得睇啦，系咪先？所以我系第一个 fold 咗杂志先嘅。今日陈皮摆喺一个青春少艾身上， 好唔衬啊！ 就真系唔系好衬。咖啡是最合理的， 是吗？正路一点好的，新朋友是吗？ 是咯，新朋友正路一点，是啊，不要一开始觉得人是一个古怪的人。 所以你是选 A 咖啡， 买咖啡，听下艾妮会想买什么。 我会买九制陈皮，因为 如果朝头早咧，我通常都未开声嘅。 O、okay, K， 我知咩人啦已经。 如果有陈皮嘅话咧，我把声就可以再 sweet 啲啦。咁对男仔嚟讲，可能男仔会搭糖啲咯。我唔拣咖啡嘅原因系因为，如果喺士多买到嘅咖啡，通常都系一支或者一罐啦，通常都系有糖嘅。咁但系我就要饮无糖嘅，所以我出门口之前咧，通常都已经喺屋企冲咗咖啡饮啦。 哦，格调太早啊！ 原因就系、是、如果同个男仔约会，就梗系唔好再睇杂志啦。最好就係 focus 啲，同個男仔喺度行街，咁所以就唔會買雜誌啦。我自己坐船係經常都會暈船浪咯，所以我係一定要食暈浪丸嘅喺搭船之前。同埋我會帶啲咩去離島一日遊呢，就係、是、會帶一啲防蚊嘅嘢啦，譬如係蚊拍水同埋無比滴啦。跟住可能就要帶多啲紙巾攞嚟抹汗啦，同埋帶水啦，帶定一啲一定會用到嘅嘢。因為要係離島，所以著嘅話我都會 casual 啲啦，應該都係會著 T-shirt 牛仔褲，因為如果著裙嘅話就好似感覺太隆重啦。咁如果著牛仔褲嘅話，就會好似同個男仔親近啲啦個感覺。但係我又唔想著短褲或者短裙喎，因為我又怕被蚊咬，所以就係 T-shirt 跟住長嘅牛仔褲就最好啦。 哎哟，搭錯咗咯，下次努力啦。 老实讲啊，喺码头见面嗰一刻，你都仲有少少尴嘅。始终今日系你哋第一次名正言顺嘅约会啊嘛，个气氛硬系同平时普通见面唔同嘅。不过坐咗个几钟船，你同艾尼有倾有讲，好似热咗身，进入咗状态，你都冇咁紧张咯。落咗船之后，抬头望下个天，风和日丽；望下个海，水清沙幼。望下艾尼，天之国色，哦，富复何求呢？今日冇嘢多，最多嘅就系时间，可以同艾尼慢慢玩啦。咁究竟第一样，你会安排同佢做啲咩呢 ？A 踩单车喺个岛嗰度兜下兜下，几青春啊 ！B 行山睇风景，可以行自然教育径，欣赏下啲花草树木。C行横街窄巷影下相，嗱佢咁靓女，佢做 model， 你揸机几衬？ 哇！呢、這个又有难度、哦，因为睇个细，佢都有啲活泼好动嘅女孩子嚟嘅，即系听，即系照片就女神啦、啊嗯，但系声音系活泼开朗型嘅，咁啊应该都系，即系三样都系喐嘅嘢嚟噶嘛。 相对地，影相嗰啲咪少啲咯。 但系个影相因为捐窿捐牙，即系嗰啲即系叫做比较调皮斩鬼啲嘅嘢，佢都可能会做啊。可能 C 系啱数啲喎，即系捐窿捐牙嘅人，即系个人比较鬼马调皮啲，可能系 C 啊。不怀好意、啊，四眼仔望得。 冇。你今日戴头盔噶嘛？啱同错都冇乜所谓。你今日啱唔晒系好合理嘅，你今日零条都系好合理嘅。 佢嚟到捐窿捐啊，影相都系一个好合理嘅选择嚟嘅，因为即系 A 踩单车又两个人踩单车啊，因为佢啱啱就提过唔睇杂志，系因为觉得两个人冇交流， 嗯， 所以我个 follow A 踩单车又真系好难可以倾住计踩嘅， 系 即系唔系大众踩单车，好 follow A 先 ，follow A 啦， 跟住 B 就系行山， 嗯。C 就 行到身水身汗 ，C 啊，搏下 C 啊 ，C 系嘛 ？C 啊 ，C 服得嚟倾到偈， 我就会拣行山睇风景，因为我估离岛嘅山通常都系比较容易啦，我谂最多都系一两粒星嘅，所以咧应该系可以一路行山，一路同个男仔唔会喘气地可以倾到偈啦，可以了解一下对方系点样谂嘢啊， 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會揀行山睇風景。咁點解我唔揀踩單車呢？係因為踩單車啊嘛，咁你會好攰㗎喎。咁你踩得快，你又會講唔到嘢啦。你哋兩個就各自各喺度做運動啦。咁同埋會好喘氣㗎喎。所以呢，我就如果要同男仔約會呢，我就唔會揀踩單車啦。同埋我點解唔會揀去橫街窄巷影相呢？是因为我会想同个男仔倾下偈先啦，咁然后 影相唔会倾偈咩？ 呢啲可以之后可能了解多咗先去做嘅，因为影相咧有啲男仔影相好叻，但有啲咧就影相好麻麻地嘅。咁如果第一日或者系头几次见面嘅话，咁就梗系唔好暴露人哋有機會係短處嘅地方啦，咁所以影相呢啲咧都係揾翻自己啲閨蜜算啦。 心過你影相去。 我普遍識嘅男仔朋友咧，就有一半係好叻嘅，係叻到係攝影師咁樣，但係有一半咧就真係好差啦，佢可以將一個女仔係影到變咗一個醜女嘅，所以。虽然是一半一半，但是那个程度是差很远的。那如果男仔影相是不是会加分？是会加分的。同埋我会觉得男仔是应该要懂影相。如果不懂影相真的要学的。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啦，上网睇下啲片，究竟影唔同角度嘅相是应该要点样去揸机。就算是用 iPhone 影咧，都可以影到好似大嘅相机咁嘅。其实我就唔算系一啲成日行山嘅女仔咯，我谂我一年都系行几次噶啫，同埋通常都系一啲比较简单啲嘅，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行山嘅时候咧，我朋友系带咗我去行大东山咯，which 系非常之难嘅，非常之斜嘅。跟住咧，其实我对行山咧系有少少恐惧，所以咧如果有得拣咧，我通常都系行啲比较容易啲啦，同埋可以倾到偈嘅山咯。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上到山望住个风景，四面环海，一望无际，零舍靓嘅。不过可能系因为有艾妮喺身边啊嘛，今日睇咩都靓噶，所以你一早已经准备咗部单反出嚟，谂住今日帮艾妮影翻辑靓相，又可以等佢翻去 pose 嘛。嗱，他他条条咁样喺山上面兜咗个圈，落翻山之后就行翻去近码头附近啦。艾妮突然之间捉住你件衫。带住少少扁嘴嘅表情同你讲，佢饿啦，鬼咩？成朝早净系咬住啲狗仔层皮啊，边系够饱嘅？于是你就决定带艾妮去到最多嘢食嗰几条街。你一早做晒 research 噶啦，知道边几间出名。而而家咧面前有三个选择，你又会拣同艾妮食啲咩咧 ？A 扫街平靓正 ，B 海边茶座。嚟到离岛食嘢，最紧要梗系食个景啦。C 海鲜，离岛周围都系海，食海鲜够晒新鲜啊！ 系比平时更加有难度，因为始终未即系未同佢倾过一次。偈啊，未做過一次好似之前咁嘅一個叫做即係咁深入嘅訪問 啊， 我覺得係有難度嘅。 嗯， 咁當然係而家喺我腦海入邊嗌你都係一個叫做比較活潑開朗啲嘅女孩子嚟嘅。我摟咗 C 先咯， 即係海鮮 食海鮮，我摟咗佢先。 嗯， 係啦，活潑開朗嘅女仔唔似食海鮮咯。我阿媽就中意食海鮮咯，同我阿嫲。即系长辈中意食海鲜啊嘛， 都系嘅， 系咯， 即系约会嘅喺度搣虾壳 咁样， 喺度啜个蟹 咁，哇，即系濑尿虾，正啊， 好肥美啊， 哇，多高啊， 系啊，即系好似系有啲唔衬嘅， 咁啊，剩翻掃街同， 因為掃街一係海邊茶，但海邊茶座學佢話齋啊，似係啲閨蜜出發去嘅地方。 但掃街就 即係佢啲開朗型啊嘛，食住行行住食， 食住行又冇得傾偈喎，好似你 hea 啲係嘛？ 咦咦，四眼仔咩啊？究竟你今日？是 帮 边我啊，定系害我咧？ 冇，我今日系公道嘅。咩公道啊？我就系公道啦。 啊，其实 A 定 B 咧？唉，信你啦 ，B 啊，倾下偈都好啊， 倾下偈啦。唔系话信我，不过攞翻佢有迹可寻咁样推敲落嚟啫，我都唔好记得个答案噶啦。拣B 啦，咩海边茶座嘛？ 我会想去海边嘅茶座。因为会想睇住一个好靓好无敌嘅海景啦，然后 食海鲜， 攰攰地嘅时候又想坐低慢慢倾偈，同埋我会想吹住海风咁样，可能嗌杯咖啡啊， 有咖啡， 或者 中意饮佢， 嗌一杯 cocktail， 唔知有冇呢？如果有嘅话，我会想嗌一杯 cocktail。咁然后喺呢个咁舒服嘅环境就可以同嗰个男士倾下偈，谈下情啦。点解我唔会拣扫街呢？就系、是、因为咁攰啦，咁梗系想坐喺度慢慢食啦。同埋如果一路行一路食嘢嘅话，咁你个食相会唔系咁好喎、啊？咁俾个男仔嘅印象又唔系太好啦。同埋扫街嘅嘢食，我自己又真系好少食嘅。同埋我點解唔會揀食海鮮呢？就是因為我自己個心入面就覺得食海鮮係應該要一班人一齊食先開心嘅。所以如果兩個人嘅話呢，我就會揀可能飲杯嘢啊，或者可能食一個 cake 咁就算囉。海鮮都係留返俾一班朋友一齊玩嘅時候先食啦。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同一个男仔约会的话呢，我会想了解多啲佢份人究竟是怎样的啦，佢的性格啦，同埋佢睇嘢嘅价值观啦，会唔会是同我差唔多。因为如果要真系可能拍拖啊，咁就一定要思想系接近啲嘅，咁先可以一齐。同埋就算一齐咗，都要真系好相近先可以维持落去噶嘛。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倾多啲偈，了解多啲对方咯。我觉得如果嗰个男仔系好唔吝啬咁同你分享，可能佢过往嘅一啲发生过嘅嘢啊，或者系佢觉得系点样先为之好啊，呢一啲嘅思想呢，即系如果佢肯无私咁同你分享嘅话呢，我觉得就会加分咯。因为一齐咗之后都一定要有好多嘢唔可以收埋喺心入面咯。所以如果佢有呢一个性格好鍾意同人 share 嘅话，我就会加分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亲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才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得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 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求唯美忘掉欣赏你，乐趣竟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性，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挂念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心影。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 放。女，年龄介乎三十几岁至九十岁以上，其中九十一人有慢性疾病。天气方面，本港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温度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岭南段去岭南大学方向，近住虎坑路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玉桂园。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前青山公路岭南段去岭南大学方向，近住虎坑路曾经有意外，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玉桂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香港潮商学校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帝国中心。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是车多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九龙城汇旋处同埋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军营。野新界区元朗的锦田公路去八乡方向近高埗村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博爱交汇处。可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太和村丽和楼、红磡村红耀楼、九龙湾启泰苑启芬阁、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风八座左翼及右翼、大围金丝花园一期金丽阁、沙田伟华中心一座、东涌东环五 B 座、屯门龙门居五座、屯门丰惠丰园一座，同埋铜锣湾富明街二至六号保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D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land， 简称 D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艾妮，英文名 Ellie， 现在是一位歌手，曾经是一位护士。所以佢有住护士嘅爱心啦，护士嘅笑容同埋护士嘅外表。平时鍾意煮下嘢食啦，做下运动同埋拍下片介绍啲保健养生嘢。唔怪得知佢 keep 得咁靓咁 fit 啦。唔知同呢一位女神约会会系点嘅呢？ 今日我哋 BNA 嘅嘉宾继续艾妮啦，三条里面咧，啱一条 啊！初次见面系咁上下啦， 投石问路，嚟啊嚟啊嚟啊！ 好，继续啊！今日同佢嚟到一日游，今日嘅嘉宾由艾妮嘅。 喺茶桌食完嘢，坐喺度饮住杯 lemon tea on rock， 又望住个海，听住艾妮讲嘢把声，你喺度谂。呢度系咪天堂啊？最紧要系你同时见到艾妮个样咧，都好似几享受喎。睇嚟暂时为止呢伴奏嘅安排，以第一次约会嚟讲，佢都应该几满意。希望之后仲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啦。坐到咁上下，艾妮就提议不如出去行下咯。都啱嘅，你就话望住佢就满足啫。艾妮山长水远入到嚟离岛，唔系净系斋坐喺度俾你望噶嘛。行啦，谂行出咗呢个茶座，附近都有几多嘢行噶？前面又有，左面又有，右面又有，向边边行好呢？呢刻艾妮望住你，等你决定。凭你对佢嘅了解，你会带佢去边间铺头嗰度行呢 ？A 怀旧杂货铺，其实唔知里面有啲咩睇噶，就系咁先至叫杂货铺嘛。B 古着铺。想起他试不同的衣服给你看就开心了。C, 书店，他这些这么有仙气的女仔，书店就最适合她 了。三种铺头你觉得 好难啊，今天。 你觉得 我有份 set 过啲题目、 啊、 我做咩要 set 到咁难呢？ 是不是觉得好像摆了下来坐低想之后又另一件事啊？ 是啊。三种 A 是杂货店 ,B 就是这个的古着 ,C 就是书店。 我先回到 B 先。 是古着。 我觉得啦、原因是他不似是喜欢个男仔企喺度等他试衫的人。 哦。 即是他啱啱几个 choice 都不似是个男仔要个男仔第一次约会喺度等他试衫，他不似是这款人。 所以要共同进行的。 是啦是啦。所以我先回到 B， 除非一起试衫咯。 他去那边。是啦，又没有可能啊。 是啦。所以我放咗 B 先，咁啊杂货店系几啱数嘅杂货店，因为佢话中意倾偈，即系知道个男仔中意啲咩，可能大家喺嗰度见到一嚿嘢啊，叫做啊奔机奔机波波咁样，系啦，咁你咪讨论，系啦，咁你讨论咩嚟啊嘛，系咪杂货店 即係咩都有啊嘛，係咪？ 你叫蹦極蹦極卜卜咧， 我都唔知， 係咁啊，就有得傾啦咁樣。 咁但係 C 又好合理喎，即係佢啱啱話喺茶座嗰度咧，會中意即係聽下人哋講下佢人生哲理，即係你行入書店入邊，哦，大家討論對於呢本書嘅睇法啊，即係例如好似我咁樣啦，對於火影忍者嘅睇法，究竟啊二代火影勁啲定一代火影勁啲咧？大家可以討論啊嘛， 新嘅博人轉出嚟又有得傾啦。所以其實即係 A 同 C 都係有得傾偈嘅。 唔係，但係 C 唔似啊。其实 C 细剁咧有个位系争啲嘅，就系、是、睇书系一个人睇嘅、 哦， 你好难两个人 share 一齐。即、哦、系以前翻学咩事我唔记得带英文书哦，我同你隔嗰个一齐睇啦，咁都唔似系嗰款啊嘛，系咪先？我拣 A 啦，A 系杂货店啦。 我会想去行书店。因为我觉得嚟到嘅书店嘅书咧，应该系比较特别嘅。平时可能我哋行太多一啲大嘅书局啦，咁佢哋啲书应该都系差唔多。但系如果系嚟到嘅书店咧，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啲系二手嘅书啦。咁可能有啲朋友睇完又想同其他人去分享嘅话咧，我觉得就会出现喺嚟到嘅书店。所以喺呢啲书店去寻宝咧，我觉得会有意想。想不到的收获咯。另外就是怀旧杂货铺和古着铺呢，我自己就麻麻地有兴趣啦。因为第一我就对古着 vintage 啲嘅嘢就唔係非常之大嘅兴趣，同埋我自己嘅人开始有少少会倾向想断舍离呀，所以想买嘅嘢都会好少。通常买嘅嘢呢都会係实用啲嘅嘢，如果是摆设的东西啊，或者是纯粹是收藏的话呢，是真的比较少的，所以就很少行这两间。我自己都挺喜欢行书店的，因为我都喜欢看书啦，同埋我觉得静静地的时候呢，不想听歌或者不想看戏啊的时候呢，都会想看书。所以呢一经过书店呢，我都会入去看下的。咁我屋企通常有的书都会是一些类似是一些养生一些的工具书啦。或者是一些健身啊、减肥啊咁样嘅话题嘅书咯，同埋我都会有一啲系励志啲嘅，即系讲正面人生嘅一啲书。咁所以我觉得我屋企嘅书咧，都唔系话好多种类，但系我就自己偏向会中意睇呢一类型嘅书。咁就等自己除咗身体之外，心灵啊呢啲咧都可以健健康康。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入到书店，嗌嚟一支箭就行咗去个书柜嗰度睇啦。望下呢一间铺细细地，主要用木做装修，系典型小店嘅格局。铺头仲播住啲好超嘅爵士乐，最紧要仲有冷气添。嗱，平时行呢个成品书店咧，硬系觉得好多人唔系好自在啦，有太多书以外嘅嘢买，似系行紧呢个百货公司多过书店。嗱，呢度就唔同啦，虽然啲书唔算系最新最齐，但就系有种令你想睇书嘅感觉。虽然你平时都唔睇嘅，见到艾尼嗰对本身已经好大嘅眼，望住铺头唔同角落嘅时候碌到再大啲，你就知道带佢嚟书店系冇错噶啦。不如静鸡鸡买样嘢送个小惊喜俾佢咯，当系纪念第一次约会都唔会太过分啫。咁究竟你会拣啲咩送俾佢呢 ？A 嚟到历史书，增广见闻，学海无涯啊嘛。B 诗集，得闲同艾尼吟下诗，作下对，几有情调。唐伯虎都是这样追秋香姐啫嘛。C 绘本，睇字眼瞓啊，都系一起睇画开心啲。 佢啱啱话自己系咩养生书啊，即系嗰啲工具书入边呢三个入边唯一一个叫工具些少嘅系。 其實係冇。 其實 A 係算係工具啲噶，即係起碼叫有學識叫做， 哦、 即係你個人好似學到啲嘢咁樣咯。 哦、其實三樣係都同佢擁有嘅書係好唔近嘅。 係啊。 佢又似系工具實用咯，因為屋企唔想多啲無謂嘢。 係啦，我翻個繪本先啦。 嗯， 斷捨離，我第一個就抌咗呢啲繪本啦。漫漫畫書另計啊 ，OK。A 同 B 啊，詩集我真係我人生係未擁有過一本詩集喎。 嗯， 都有嘅，《唐詩三百首》咯， 細個嗰啲咯，好似 明月光， 幫啊幫助佢可能寫歌詞咯。雖然佢好似好少自己寫歌詞。 咦，唔係喎，呢個 angle 好似幾好喎。 我真係突然 諗到，有啲歌啊，有啲詞可以用得著喎、啊， 即係好似有個意境代入去、那個。 係啊，但係歷史書真係好吸引喎、啊， 歷史書吸引你啫，係嘛？ 你又啱， 唔係吸引佢啊嘛。 boy 啊 ，boy boy boy boy， 因為我次次摟親嗰啲都係都唔係嘅， 係啊， 即係我第二個摟嗰啲係啊，我揀 boy， 揀 boy， 揀 boy， 逆向思維， 逆向思維， boy 師集。 我會想收師集。因为诗集的内容通常都是比较感性啲，我觉得比较啱男女之间，可能可唔可以话是写一啲定情嘅信啊，或者是交换一啲感情嘅地方，所以我会揀诗集，我觉得比较浪漫。而點解我唔會想收離島歷史書呢？就是因為我相信我睇呢啲歷史書呢，我係會瞓著覺嘅。 咁唔得㗎。 所以歷史書都唔係太啱我。而繪本呢，其實我都鍾意嘅，但係我又覺得繪本冇文字嚟得咁浪漫囉。因為繪本第一樣嘢又唔係個男仔畫俾我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都冇咁容易表达到嗰种情感咯。以我印象，我好似冇写过或者收过一啲情信，好实在嘅情信。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好兴咧，就系写一啲叫做纪念册啦。小学毕业嗰阵，咁然后咧，我记得咧，我应该就系喺个纪念册嗰度咧，见到有个男仔咧写一啲。叫做好鍾意我嘅一啲句子啦，咁唔知呢啲叫唔叫情信呢 ？My fan is you, my fan is blue。 我覺得自己真係一個浪漫型嘅女仔嚟嘅，即係我唔會希望對方係喂我哋一齊咯咁，我唔會想咁樣咯，即係我會想大家喺一個非常之有感覺，非常之有。浪漫嘅氣氛下而去選擇開始一段關係咯，所以我會想個男仔希望佢會知道我對佢有意思，先至會同我表白咯。如果佢知道我對佢冇意思，但係佢都照表白咧，我就會非常之唔中意呢個男仔。其實對於我嚟講，唔需要一個好實在嘅一啲形體啦，譬如話可能成地都係玫瑰花啊，寫咗個 LOVE 啊，咁樣其實我係唔需要呢啲，反而係同對方係真係心靈相通嗰種感覺先係最浪漫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送咗份礼物俾艾妮之后，佢望住你好开心咁讲咗句多谢。呢刻你觉得佢靓得嚟，仲有小朋友嗰种童真添。究竟你上一世救咗几多条村嘅人，先有咁嘅福分可以同佢约会呢？唉，不过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眨下眼已经嚟到六点啦，你真係好唔舍得咁就完，唔通要咁快就出返去？唔好啦，不如睇埋日落先走啦。於是你就膽粗粗咁问艾妮好唔好啊？佢呢就淨係讲咗两个字好啊，然后就笑住向前行啦。哇，你心諗竟然咁顺利，听嚟艾妮而家开心嘅程度去到你讲啲咩佢都会应承咁款喎。不过千祈唔好急，慢慢嚟，清醒啲，唔好因为心急而搞祸咗件事。依家你只系需要专心咁样谂，同艾妮去边度睇日落就够噶啦。而 以下呢三个地方，你觉得带艾妮去边度睇日落系最啱嘅呢 ？A. 沙滩，慢慢睇住个太阳落到去呢一个海平面嗰度系最靓噶。B. 山上面，呢、這个时间应该冇乜人，可以静静地同佢二人世界啦。C. 餐厅，话唔定啊，睇完之后仲可以食埋个饭，又可以见耐啲啦。 先翻咗 B， 又行山，今朝咪行完咯。嗱，同大家 recap 一次，佢第二个选择系行山，冇理由行完上翻去，又再上翻去，就好似我哋细个玩嗰啲 Black Magic 一样，上山落山，上山落山。你估呢个上山定落山啊？所以第一个 fail 咗系 B 嘅。即系再行翻上山，咁佢啱啱都有提过佢一个浪漫型嘅女孩子嚟噶嘛，咁再加上我哋嗰啲餐厅啊、大排档啊、茶座啊、海鲜啊都出现晒啊，毫无怨念啊！今题我会拣 A 喺海边，即系呢个系真系最浪漫嘅。跟住小弟有好多次喺山上面睇日出日落嘅经验，其实唔系真系咁浪漫，因为你行到索晒气，日落啦。 哦，走啦， 系啦，走啦，拜拜，唔系咁嘅款，所以我会拣 A 沙滩， 沙滩系啦， 浪漫型。今日你暂时啱咗几多题，我都 啱咗两题， 两条， 系两条， 睇有冇叫一半啦。 我会拣喺餐厅嘅， 喂呀， 因为我会好想喺一个舒服嘅环境，唔使谂侧边会唔会有好多细路仔跑嚟跑去、啊， 真系有， 或者会唔会有一啲蚊啊等等嘅嘢影响到自己欣赏呢个咁美好嘅日落。所以呢，如果喺餐厅度呢，又可以饮住一杯嘢，摸一下酒杯底咁样去一路倾偈，一路睇日落呢，我就觉得最浪漫啦。咁如果點解話唔想喺沙灘或者喺山上面睇呢？因為如果喺山上面睇嘅話，你睇完日落呢又趕住落山喎、哦。因為一收太陽之後呢，你落山又好黑啦，又好危險啦。咁所以呢最好就唔好喺山度睇。同埋沙灘都唔想揀嘅原因就係我自己呢對於入咗黑嘅大海呢我係有少少恐懼嘅。 真系估佢唔到， 因为咧入咗黑嘅海咧，个感觉系同你平时有阳光底下嘅海咧，系大咗十倍以上咯。同埋平时日头嘅时候咧，你唔会听到个海浪声咁恐怖啊。但系咧一黑咗之后咧，佢聲音又大咗啦，跟住呢佢個感覺又壓迫咗啦，所以我係覺得好似一定會俾個海淹沒咁，所以我通常呢喺入咗黑之後呢我都唔敢行去海邊嘅。其實我都算係一個怕辛苦嘅女朋友嚟嘅，所以如果是要出汗啊，或者是要晒太阳的活动呢，我通常都比较少做啦。所以一般拍拖我会喜欢可能去一下咖啡啊，吃一下啲吃个 high 个 tea 啊，或者喝杯咖啡啊，又或者去睇一场戏啊，又或者简简单单喺屋企煮下饭，然后开一下啲劇集嚟睇呢，其实我都觉得已经好好啦。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今日六条，啱咗两条， 唉， 冇嘢嘅，你 次次都系 A、B 嗰度拣错咗， 系啦，试过 即系啦，二拣一，最尾拣错咗， 系啦。但系头先喺好早段啦，你就话四眼仔做咩笑得咁衰？因为有啲嘢一早注定咗。 哦，佢又系嗰啲六分嗰啲啊？ 你睇下佢几多条先合格啦？ 我觉得啊，我觉得要答啱晒六题先合格咯。 拜拜。 因为六题问题其实都好少啫，如果咁都唔啱嘅话，咁应该同佢都唔系好啱噶啦。 要啱晒六条都真係有啲难度嘅。我諗艾妮都冇諗过你会啱得晒㗎啦。听下佢有咩想同你讲呢。 喂，我返到屋企啦。你早啲休息啦，你今日都攰啦。我下个礼拜都开始忙啦。我忙完再睇下再约你啊。係啦，早啲休息啦。 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仍最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恶，被你的羞愧勒索，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全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悲风留待命运发落，未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分开的祝福，你怎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体由灵车在清晨移送离开奈良的医院，车队中午过后抵达他在东京的住所。日本奈良县警方公布安倍晋三司法解剖结果，颈部和左上臂共有两处中弹伤口，死因是锁骨下动脉损伤导致失血死亡。案发现场确认传出两下枪声，警方正详细调查射出的子弹数量和结构、入射角度等。验尸结果显示，射入安倍左肩的子弹对左右两侧锁骨下动脉造成损伤，最终导致安倍失血过多死亡。共同社报道，被捕疑犯前海上自卫队员山上彻也当时从背后接近，在几米内近距离开枪。疑犯供称，因为母亲沉迷宗教团体而心生恨意，以为安倍与该团体有关，就将他当成目标。警方正调查详细原因。产经新闻报道，疑犯供述，枪击安倍的枪支在今年春季左右完成制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遭不幸逝世深切哀悼。李家超话：代表特区政府及市民向安倍晋三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由治安培俊三在任首相期间，香港同日本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在经贸、旅游及文化等交流频繁，取得积极进展。因应在荃湾采集到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的污水样本，荃湾民政事务处向区内住所清洁及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共约65,000套快速测试套装。署方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向豪景花园依例小组来到花园浪翠园第一至四期帝华轩、海云轩及龙腾阁有关人士派发快测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法定最低工资的具体水平需要按机制由最低工资委员会提出。现时最关键是先做好今次建议的水平，下一步要看时机，适当时认真探讨社会各界对检讨周期及检讨机制的不同意见。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后被问到，立法会日前否决完善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议案，会否影响局方研究未来一年一检？他指出，有关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委员会将在今年10月前提交报告给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检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最大努力，让三方通过委员会的机制，希望达到共识，厘定今次最低工资水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圣德勒萨医院和窝打老道近九龙军营。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接近上怡道。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汇景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无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就必须要在黄色的停车线前面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才至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海风浪突如其来，不少生命葬身其中， 但是有一班默默无闻的救人英雄在波涛汹涌之中拯救无数珍贵的生命， 展现海上救援力量，讲述救援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碧海红心》， 陈思诚、张国强、袁泉领衔主演。 7月10日11:09，《碧海红心》隆重首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这几年他把声都攰了， 有力都好，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重破不出岁月。 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躁，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拆到喜好，哪怕热数。 在 Randy Chow 这位监制心目中， Jenny 的声音可以来得舒服自然，不需要每次演绎都声嘶力竭的，也都为这样出现了这首吉他作品。 就怕讲到做到病到无下以后， 作曲编曲监制周石汉，填词阿木。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有吴若希的《慢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唉，今天听不到条奖励声， 我觉得逢亲那些话六条那些呢可以不用再上来 的。Bad list 那些 六条名人堂那些整个。即是呢，他录过来那条声是很好听，不过我都报了 message 给我，说不过算了，你录条应该没 什么机会的 了，没人会听，我们都未试过。 不见光啊， 不是，我 真的未试过录条全 十几集都未试过。 是啊，不是那么易的，叶师傅。 是啊，我都没信心，脑里面没浮现一个嘉宾 都 可以录条。 假设他有拍拖的话，你的另一半都未必答得啱晒啦。或者你的前世情人啊，你爸爸都冇可能 答 啱啦， 更何况啊，第一次见啊嘛， 系咯， 难啊！ 我觉得两条应该有得听啦。 啊，咁啊，听下今日推介啲咩啦，我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啊！待定几招防酒醉，咁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咧，要提醒大家揸车千祈唔好饮酒，年少无酒，同埋饮酒就一定要适量。咁但系好多时啊，人生都总系会有好多场合避免唔到嘅。嗱，例如唔知边个边个叫阿一结婚又好啦，又或者工作上要同老板应酬，同啲顾客饮下几杯，都可能少不免会有几杯嘅杯中物落肚嘅。嗱，如果呢个时候你喺当众嘅场合饮醉酒呕，或者做出一啲有失礼仪嘅事情，对于你倾生意又好，或者喺啲朋友嘅亲戚面前失礼又好，唉，真係唔係一件几好嘅事嚟㗎。所以今个星期啊，笨读兵团啊，就推介你一样嘢，就係、是、待定几招防饮醉酒，有啲咩事可以大派用场啦嘛。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循例到四眼仔呼吁多次啊！ 大家都是那句啊，即是年少无酒，饮了不要揸车，就算真的饮酒呢，即是适量啊，适可而止，少酌就好啦，对身体呢有没有太多过量，任何东西都是不好的。 是，咁当然啦，有时真的避免不到的。 是啦，即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 无论是我们即是可能即是叫自己开心又好，或者真的工作应酬上少不免都会有一两杯落肚啦，是不是？是啦，咁呢个情况下如何避免饮醉酒呢？你自己有冇计过，即係我哋有时可能问一啲女嘉宾，问佢即係我如果鍾意饮酒，佢哋嘅酒量系几多？你有冇count过你自己嘅酒量系？ 其实呢我系好得意嘅，饮啲酒精浓度低嘅呢，我系会快啲有反应嘅。 是 即係譬如啤酒呢，我系容易啲会出现开始叫做亢奋嘅状态。原因系因为 唔係本身個酒精濃度咁簡單，而係個酒精濃度會影響你每一轉飲落去嗰個流量幾多 少。哦，流量， 流量係緊要啊！ 個數據流量， 那個 discharge 啊。因为酒即系譬如啤酒咁，你有时食住嘢咁，你总会餐厅咁样饮咧。你送住饮啦，同埋你入口佢唔确喉，佢唔系烈酒嘛。咁好自然你个戒心会低咗啦。同埋大家就系嗰个要求高啊，觉得如果你系一啲酒精浓度低，譬如啤酒为例咧，即系一个礼仪上啦，你知可能唔同地方都有噶，碰完杯有礼貌咧，就尽量就完成咗佢咁啦。咁但系你喺烈酒嗰度咧，通常会少啲呢个要求嘅。但系喺浓度浅啲嘅，包括啤酒啊或者红酒嗰啲咧， 就有啲不成文规定啊。 系啦，呢个礼仪咧系会出现多啲嘅，即系好似如果你唔完成佢咧，就冇礼貌啦。 哦，系。 咁所以变相嗰个速度太快咧，容易啲嘅。 哦，系系系，你系容易面红嘅人嚟噶，据我 观察。哦，系啊，我半罐定半杯啤酒会红咯。 你一罐系几大罐啊？ 即系300几嗰啲咯。 哦，我有啲一罐罐系3L几嗰啲。 好，嗰啲八。罐都冇你咁 大，好大罐啊！3L几饮半罐， 咁但系红咧就未去，就唔等于系入嗰个状态。但系呢个纯粹系真系我嗰个身体冇嗰种系咪咩酵素定乜鬼嗰啲啊？即系呢个就天生嘅。 嗯， 但系就即系红就好快就会出现噶啦。但我试图又唔见我咁快红啦，都系嗰句。 哇 哇， 呢个知红唔到啦。 呢啲都仲攞出嚟讲系嘛？ 呢啲廿几年前嘅gag， 又唔见我咁快红啦，系嘛？系啦，即系我嗰、那个。速度就係大概係咁樣啦，紅酒都係嘅，因為紅酒 威士忌嗰啲就 威士忌就通常好少，因為大家都唔會咁快啊速度。 哦， 呢個我自己知道係牽涉個速度咯。 係你家人嘅酒量係 應該我叫做最咩噶啦， 已經係咩噶啦， 已經算係咩噶啦， 我哋嘅咩已經算係勁，我嘅意思係即波妹啊、波爸啊、波媽嗰啲麻麻地， 我媽好快就開心噶啦， 好快就開心啦， 係啦，我即係好快就好開心噶啦，就見到佢塊面紅咗，因為我應該遺傳咗我媽嘅嗰種身體機能， 係啊， 面紅佢好快， 身體機能遺傳阿媽，身體外貌遺傳咗阿 爸咁樣，一內一外，哇，齊曬啊， 幾好 啊，係啦。咁所以我只要唔係有一啲好似阿一咁樣嘅朋友不斷行埋嚟，或者好似蒙惠兩啲朋友行埋嚟，係咁要推快個進度嘅話咧，我嘅持久戰可以玩好耐嘅，係啦， 係， 起碼啱啱你見到你嗰次婚禮咧，我都係即係 生還者， 係啦，我係 呢壇嘢 DJ 生還者啊， 我 又一屆嘅 DJ 生還者冠軍啊，贏咗早幾屆嘅冠軍， 係啊，贏咗個賓啊，係啦，即係叫做企到都企到最後啦， 託賴啊，託賴係朋友俾面，朋友俾面， 係啦， 係啦，因為呢個問題咧，大家唔好以為啊，係一個好普通嘅對答。其实正正就是我哋如何防止酒醉嘅第一步啦， 冇错啦，系帮大家 认清自己嘅酒量。即系点解要问埋阿爸阿妈？因为大概遇到，如果你屋企人系饮得嘅，咁当然可能个遗传问题都会令到你相对地喺呢方面嘅能力会高啲嘅。因为小弟嘅妈咪咧系，即系我应该系无论系外貌定系内在咧，都系遗传咗我阿妈嘅。 系好明显啦， 系啦，我阿嫲成日话同我阿妈一样啊，系即系喺闽南话入边有一句啊。就係、是經常倒喺呢個嘅酒壺入面嘅人啊，即係你佢意思就係咁樣啦，即係照直譯就咁解啦。咁但係個意思嘅譯翻過嚟就係經常飲醉酒的人咁樣啦，所以就倒在酒壺裏的人咁樣。好啦，咁小弟嘅媽咪，我諗一餐一支紅酒係。基本 嚟嘅， 基本盤 禮貌嚟嘅， 基本盤嚟嘅，佢同我舅婆都係一人一支紅酒咁樣。你嗰日都見到我舅婆係 啊， 面不改容咁樣，一人係咁喺度飲紅酒咁樣。好啦，咁啊，所以小弟即係遺傳咗佢咧，即係相對地個酒量比起即係同年啊或者同齡嘅人或者身邊嘅人都算係即係叫做 好啲啦。 都算是名列前茅啦，我可以形容 是 名列前茅咁樣。 都distinction 嘅都。 係啊，如果會考又考呢個飲酒啊。我拔尖入大學啊！咁跟住之後咧，咁然後就要計，即係當然屋企人嘅遺傳，你大概估到自己係咩類型嘅人啦。咁、然後第二就係你估自己嘅飲酒嘅量係幾多少？其實呢個咧，你點樣得知咧？除咗就係你阿爸阿媽嗰度得知翻嚟之外咧，就係、是、你嘅 try and error 啦。係，其實真係。 真係經驗嚟， 真係經驗嚟嘅。咁但係你真係要留意自己係可以飲到幾多，你自己要計咯。即係唔係盲中中咁樣？哦，今日開心咁啊，飲完你唔知自己飲咗幾多，你今次醉你係冇學習。係，即係如果你 认为罪是一种失败的话，麻烦你失败中学习。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今次你罪，麻烦下次不要罪，这个就是一个学习，一个进步来的。所以呢，我在我的人生多年的经验其实呢，我已经大概估到好几次啊，哪类型的酒精或者容量是多少，我是会容易出事的，我就避免了、例如我跟你一样，我是红酒的话呢，是好容易出事的、一喝红酒呢，基本上那晚就不用 再见我的了，一定是呕的。我有好几次呕出来的那些单宁来的，我觉得是直接呕单宁出来的。 是红酒是其实去到几多少，你多数你就会知道。 我没怀疑，我没怀疑过红酒，但因为我即都是那句啦， try and error， 每次试亲有红酒呢都是出事的。 都是出事的。 好啦。咁啊，跟住所以我紅酒咧，我呢即係啱啱即係頭半 party 嘅 bachelor party 又好，或者禮拜啱啱禮拜日小弟嘅婚禮咧，我都係冇掂過一杯紅酒嘅，完全冇掂過一杯紅酒，係啦。咁啊，好啦，如果話烈酒啦，威士忌啊、乾邑啊、白蘭地呢啲咧，如果狀態好嘅話咧，係可以一支嘅， 啊係啊， 即係750秒一支嗰晚咁樣係 OK 嘅。好啦，啤酒嗱，啤酒呢個真係從來都係一個叫做。 A piece of cake 啊， 唔系啊， 系嘛？ 啤酒啊，系我嘅数据库入边最多啊，系、我做过最多 个 sample size 最大， 人体实验做得最多嘅其一款酒精。我谂我大概 净系可以分牌子啊， 系三 lit 系开始有啲有啲醉意啦，四就已经系一定系会呕噶啦， 系。 系啦，四就一定会呕嘅，三 lit 系我嘅尽头啦。 哦， 系啦，两 lit 嘅话，两 lit 就要睇个时间。 系， 如果一个钟头内两 lit 嘅话咧，就嗰日都差唔多系尽兴噶啦，已经。 系， 咁但如果话哦，嗰晚三四个钟，咁可能可以去到三至四 lit 啦。咁但系四 lit 都已经好好顶噶，好顶胃嘅意思系。 系， 即系好顶点噶啦。你谂下，你一日都未必饮到四 lit 嘅水啦，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四 lit 系一个尽头嚟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喺啤酒，好似你啱啱话斋，牌子有冇影响？我听过有啲朋友咧，牌子有啲人都有影响嘅。咁我唔知道嗰个原因系咩啦，即系究竟哦，因为佢酿造嘅方法或者佢啲水同埋麦嘅比例我都唔清楚。但系啲人个牌子，咁你自己再去叫做去调教啦。咁啊，除此之外就系呢个嘅手工啤同埋啲大厂啤酒。手工啤咧有啲朋友嘅意见翻嚟系容易即系。容易醉多啲嘅， 即係佢嗰個 percentage 可能唔係好高，講緊比一般嘅啤酒可能高少少啦，接近十啦，或者可能都冇。但係唔知點解咧個反應係 係啦，係會比較勁嘅。有一個朋友咧，就佢平時自己都飲得即係有翻一兩杯咁樣啦。咁但佢話佢飲親手工啤都好容易起一啲嘅敏感嘅身體，所以都話可能手工啤嗰個酒精成分啊，或者佢嘅種類有些少唔同，所以呢個自己再留意啦。咁但啱啱提過嗰三隻字就好緊要啦，狀態好，狀態好呢樣嘢啊，其實係有得訓練之餘咧，亦都係有得叫做喺一啲基本盤嗰度去打救嘅。首先第一樣嘢。真系要食饱，有嘢落肚，空肚咧系好容易出事嘅。 啱啱瞓醒嗰啲，去人哋嗰个婚礼嗰度瞓醒，第一滴落口就 系 酒嗰啲啦。 所以麻烦大家空肚千祈唔好饮酒， 真系唔好，要伤啊，同埋 系啊， 即系撇除最唔最嘅 本伤。因为有啲科学解释，我唔知啱定错啦。咁啊，有啲人解释咗，因为你食咗嘢，咁个胃会有黏膜，因为你有消化啊嘛。咁會有黏膜，咁會令到你酒精嘅吸收會比較慢啲，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解釋。咁所以就真係千祈唔好空肚飲。咁我記得嗰陣時喺大學嘅時候，可能有時有啲活動，即係可能完咗之後有啲慶功啊，有啲演唱會完咗之後會有慶功咧。大家做嘅其中一樣嘢啊，因為我哋中大嘅學生咧，好多時都係去火炭嗰度食雞粥，係啦，咁啊食雞粥嗰度咧，少不免都會飲下兩杯嘅。咁我記得我小弟其中一次最高峰係飲咗大概14支嘅大啤嘅嗰晚。 哇！ 但嗰晚可唔可以六七個鐘咁樣嘅？ 哦，咁都好啲， 14支， 哇，好飽喎！如果你六七個鐘，咪一個鐘兩支到咯，係 咯，一個鐘兩支，但係都勁㗎啦嗰晚。咁但係我哋通常會做一個儀式嘅，就係喺。地铁站嗰度嗰间嘅便利店啊，饮定两包奶先。 哦， 系呢、這个都有听闻过，即系奶类嘢咧。 奶类，因为佢嘅蛋白质，佢哋话可能会同你个胃入边嘅一啲酵素啊，定唔知咩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咁样，一啲蛋白质嘅嘢系好啲嘅。有啲人就话奶啦，有啲就话好可能比较油性啲嘅嘢，例如有啲同学仔系会食一蟹嘅牛油啦，有好多呢啲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一啲可能即系叫做我哋之前有位嘅女嘉宾都会讲嘅，阿 Claudia 啊， 系。 佢都係話佢會同佢屋企人飲完之後咧，無論係飲前定飲後咧，佢都會有一啲可能即係護肝嘅一啲藥咧，係會食嘅。佢話嗰個發揮都會好啲。咁當然藥咧就真係大家自己 要衡量、 啊，問下醫生啊，問下專業人士咁樣，佢自己有食開咁啊，佢自己知啦。咁啊，唔好亂食藥。咁但係即基本食嘢，即好似我咁樣，啱啱禮拜日咧，我明知嗰日我係冇時間食嘢噶啦，我所以叫咗我啲兄弟咧，就係十一點嘅時候買定個三文治俾我。 O K 嘅，打咗個底先，聰明，真係要打個底先。你起碼兩樣嘢，第一二級冇咁容易吸收之外咧，第二你嘔都嘔得舒服啲啊！呢個真係好緊要，你空肚咧係嘔唔到嘢嘅， 係 你嘔到嘢出嚟嗰下係舒服好多啊！ 因為你齋扯佢出嚟好辛苦 啦，你可能啲嘢熱你暖胃啦，你當真係爭好遠嘅。好啦，呢、這个就系状态好啦。第二就系你前一晚瞓得够唔够啦。我有发现，如果我前一晚有瞓足同埋冇瞓足咧，我谂嗰个份量系起码可以争三成嘅。 系， 即系平时可能三 lift， 嗰日咧如果唔瞓足，瞓得瞓少三四个钟或者通顶嘅话，最尽两 lift。系啦，咁小弟嘅影響係比較少嘅，即係睡眠係比較少。但有啲朋友係好明顯嘅，佢嗰日咧，例如我之前bachelor party 嗰度咧，有一個大學嘅同學，佢真係嗰晚冇，即係前一日開工瞓咗兩三個鐘之後咧， 係 得翻兩成戰鬥力啊，就好似龍珠嗰副眼鏡咁樣啦，It's under 5,000。得翻两成嘅战斗力、oh no. 所以睡眠是一个好紧要嘅嘢嘅。 係。 係啦。咁第三个嘅状态就係在于究竟你对上一次飲酒係几时啦。 即係嗰个前一晚啦。究竟一个星期啦、啊。定前一年啦。 例如原来啊你好耐冇飲嘅。即係好似我哋一位朋友黄冠斌先生咁样。咁佢好耐冇飲酒啦。咁啱啱礼拜日一嚟就。出咗事啦，因为太耐冇饮啊嘛。好啦，如果你话太近嘅，咁又唔得，因为你对上个 hangover，你都仲未解决嘅话，你再饮其实系再容易啲醉嘅。咁所以你个适量就系、是，你个状态就系你对上一次，其实你可能都有饮开嘅，每日都少酌一两杯，咁你可能咪容易即接受到咯。咁但原来唔系你好耐冇饮，咁你咪要留意，或者原来你啱啱先 hangover 完，咁你咪要自己再留意咯。呢、這个就系一啲状态上嘅嘢。除此之外，都仲系有啲小技巧嘅，例如系唔好沟酒啊嗰啲嘢啊。你要知道自己溝啲咩唔溝啲咩係比較容易醉啊！呢啲就要留意咯。 因為即係啱啱講個字啱啊，即係溝酒呢樣嘢，有陣時的而且確喺某一啲嘅場合咧，你冇辦法避免，即係咩類型嘅飲品都會出現啦。即係有一啲嘅叫做説法啦，因為最近有朋友咧有個體驗，即係可能就係話，即係啲外國人佢又係其實真係人生經驗嚟嘅，就係話咧，如果你真係個場合必須要去到混合唔同嘅類型咧。由呢個酒精濃度低開始飲到去高嘅，咁呢個我係未試過嘅。咁 係呢個其中一個説法啦。 呢、這個説法啦， 另外一個説法係混合最尾唔好混一啲有氣嘅嘢。 冇錯啦，因為呢、這個大家如果冇試過，亦都唔想試嘅話，等波士哥哥話你聽，我試過 不下一次。最尾如果飲啤酒或者香檳、Prosecco 呢啲有氣嘅酒精飲品咧， 好容易 係好容易出事。你唔好以為。哦，因为佢有酒精，系就连冇酒精饮品啊，即系你最尾饮一杯梳打水或者饮呢个汽水嘅话，其实都系会容易。我哋喺呢个行内俗称两只字上脑，一上脑嘅话咧就会完噶啦。同埋最尾一个你唔想醉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可以提大家嘅，意志好紧要，意志真系救你一命。 你话俾自己， 唔好俾自己瞓低，意志唔好俾自己瞓低， 一瞓低 一瞓低 就上脑啦， 冇噶啦，系啦，你觉得自己未醉，翻到屋企，起码即系所有嘢，即系过来人，翻咗屋企才算， 系 真心， 最紧要食翻屋企， 系最紧要食翻屋企，提咗大家一次，千祈唔好饮咁多酒，饮咗酒唔好揸车，年少无酒好嘛？ 讲到尾都系两个字，经验，前人咩种树，后人乘凉，我哋希望大家唔好行呢啲路，就系咁多，拜拜。 曾从无负重望，